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钟，由叶文耀报道新闻。政府早前建议修改贫穷线，将公屋津贴纳入住户收入计算，但扶贫委员会认为未有迫切性，决定暂时不修改。委员罗志光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说，政府一直有分析公屋对扶贫的效用，并且在报告中公开贫穷人口的数字会由92万人跌至62万5千人。他对于外界指政府提出修改贫穷线是想粉饰太平表示不同意，认为数据反映公屋扶贫效用大，能够协助政府减少兴建公屋的阻力。对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批评有委员泄露内部文件，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罗志光说部分委员在文件泄露之后公开评论政策，可能会令到技术性的讨论变为政治议题，而且部分委员在开会听取其他意见之后，基于曾经公开讨论而难以改变立场，他认为会令到委员会的讨论打了折扣。在英国举行的世界桌球锦标赛，本港球手傅家俊在准决赛不敌世界排名第一英格兰的沙比，傅家俊以局数15-17落败出局。至于中国球手丁俊晖，历史性首度打入决赛，丁俊晖以总局数17-11击败苏格兰的麦文拿斯，是首个晋身世界锦标赛的亚洲球手。警方在机场拘捕一个涉嫌盗窃的20岁非华裔男子，疑犯在机场担任行李搬运工人。警方昨日接获地勤职员报案，指怀疑有人在工作期间盗取乘客行李内的财物。警方调查之后，在昨日下午5点采取行动，在机场一个办公室截查疑犯，在他的储物柜里面搜获一部约值8500元的手提电脑，怀疑他在处理一班离港航机的时候由机舱行李里面偷取。中国拒绝美军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访问香港，新华网发表评论，指客人应该思量主人点解不愿以礼相待。评论指要先睇睇航母最近做咗乜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4月中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一起登上喺南海巡航嘅斯坦尼斯号，为所谓嘅自由航行加油打气，形容中国网引起咗中国网民高度关注，形容系一场 show。评论指有观察认为航母充当咗南海挑衅嘅急先锋，所以呢一次系小小嘅惩戒，但外交上面唔会直白明言。香港系中国嘅领土，客人来访，主人方便嘅时候开门相迎，但亦都有权喺唔方便嘅时候闭门谢客。最后睇埋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燕征联播。居名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好啦，美爷去到 第六 啦，第六咧就香港人普遍又系冇呢个簿嘅， 吓 乜嘢？ 咁啊，冇到点咧，就冇到我最近咧，上个礼拜咧，就出啲翻嚟要派宝。点样派宝咧？就将我哋工人员咧，一人送佢一件宝，嗰、那个宝就系第六个宝啦。 哦， 就阿林记都有嘅。 系啊。 咁咧就我啲工人全部一人都有。咁 啊，我未有咧，一定。 你因为嗰日我哋唔系呢个节目啦，咁所以咧就欠你呢个宝。咁、如果你创业咧，我都会送呢个宝俾你噶啦。咁、呢个宝咧就系、叫做一线。 咩啊？ 线 一线 哦，线啊嘛， 系啊，泼线嘅线。 我有线噶， 佢就系叫一线， 一线 唔系叫线，叫一线。我哋见到一把线嘅时候咧，我哋称佢叫一线， 一定要咁嗌嘅。 咁叫咩？一线咧喺古代咧，喺门口里边咧，要上面写住一线咧，系化千啊八煞。一线化八煞， 哦、 一线化八煞，可以将所有嘅煞气化晒。咁、所谓一线咧，其实个真正含义咧，就系嗰个线字咧，就系同个线字同音。所以嗰个一线者，一线也，原来嗰把线一打开嘅时间咧、就由细到阔。咁、当你创业嘅时间俾把线你咧，咁嘅意思就由细做到大啦。咁所以要摆把线。咁所以屋企里边香港人咧，普遍嚟讲都唔知道，原来摆把扇咧，或者买把扇咧，有把扇喺屋企咧，原来系代表越做越大，同埋代表化煞系一扇化煞煞化八煞嘅功能嘅。 我有问题，咁我把扇打开去啊？ 原则上咧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系、有啲人系咁样做，但系唔靓嘅。一个大厅里面打开咗咧，个线咧就变咗唔靓嘅。其实只要你有一把接线喺屋企度，你可以经常地打开咧，其实已经系代表咗你一线可以化白煞噶啦。 咁呢把线咧， 而系咁都 OK 噶啦。 我成日都拨咯， 咁都 OK 嘅，即系你有就得。你烫斗个烫斗话你间咁大宝贝，唔通你又揸住个烫斗出嚟行个 round 先至摆翻入去房咩？ 咁样， 即系你有就得噶啦。家中十大宝，你明啊？有个烫斗，有个灶，有个天衣药，有个 免 洗手袋，跟住有个七盒，跟住有把线。 一线，但系师傅，我想问下个线咧，系咪一定要打得开嗰只，即系倒三角嘅，唔可以？是葵线啊，那些打不开的嘛。 我那天给你那把线呢，那把叫魔力之天的线、那把呢就作法的，那把另计。一般来讲呢就只接那些线。 接的线。 是啦，接线就代表越做越大。这个呢就是第六宝。 放在家当宝。 对对对。 得闲就拎出来泼下啦。 是啦。第七宝呢就这个呢就比较深一点的。 是。 叫做白素墨。 白素墨。 一百个数目嘅物件 哦， 佢原来喺中国嘅传统文化，以至到全世界嘅玄学里边咧， 系 都认为一个人咧能够活过一百岁咧，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福气。 系 咁咧，就喺佛教里边咧，就以为108数咧就系一个最好嘅数目，所以咧念经嘅时候多数念108字。咁咧就开始嗰个百字嘅流行咧喺道教咧。就有一个符叫做百解符， 系百解。 百解符嘅意思就系话有任何嘢都可以解晒，所以百字咧就代表任何嘢嘅。 系， 但系只有一样嘅百字喺屋企里边唔摆得嘅。 乜嘢？ 系乜嘢？ 唔可以超过一百。 即系幅画系有呢有个百字头嘅，系唔摆得嘅。表面上好吉祥嘅，但系事实系大镬嘅。嗰样嘢乜？ 个寿字。 个寿字系六十岁以上先摆得讲噶啦，仲要父母唔在堂啦，我细啦，嗰个寿字要好小心摆啦。仲有一个， 仲有一个福字， 唔系， 吉祥嘅 百花嗰啲， 百乜乜四个字嘅百乜乜乜系唔摆得嘅，好多人摆过出事嘅，好吉祥嘅， 好吉祥嘅， 嗱考下你啊， 花马， 嚟啊俾提示你啊， 百子千孙 系啦， 点解啊？ 诶，考下你点啊？点解百子天孙唔可以摆屋企啊？ 哦， 嗱，百子天孙喺咩情况之下出现过咧？就系、当人哋结婚嘅时间咧，佢送把尺俾人哋，咁尺上面写百子天孙 啦，系啊。 而家已经自从啊，喺二十几三十年前啦，我喺呢个亚洲电视当时仲有嗰时丽的嘅时候咧，讲咗呢个秘密之后咧，自此全部冚旗，全部唔敢再送呢把尺，亦系将呢把尺上面嘅八字千四嘅字系 delete 咗佢。咁咧就话说嗰某一间嘅国货公司咧，有呢幅画咧，都即刻马上应李居明所讲嘅讲法，而认同之，而马上收埋嘅。点解八字天孙系唔摆得咧？等于冇供人哋。百尺竿头，点解更进一步你就跌咗落嚟啦嘛？百尺竿头 跟咗一步你就唔跌咗落嚟。咁八字天孙啊，呢、這个就系我30年前讲嘅，讲、完包你话服。 好啊， 点、解八字天唔摆得咧？一个我一个人生100个子， 系啦， 一生100个，跟住100个仔变1000个孙，每一个生10个，我就一个生100个，我仔一个生10个，我孙一个咪生得一个， 我即系越嚟越少， 越嚟越少啦嘛，咁、你咪即系就个屋企系越嚟越冇子孙，去到第三代嘅时候已经冇晒啦，唔明啊，阿江姐姐，你咁疑惑，百。我一个人生100个仔啦，一变100， 哦系，跟住100变10啫， 系啊， 跟 住、下一个10个再生落咪变1个，一个之后咪变0，去到我失嗰代咪绝子，去到我失嗰代咪绝 子，原来喺个诅咒嚟噶， 绝子绝孙啊！ 你谂下呢个说话几奸，哇， 好歹毒啊！原来系， 系啊， 你啊恭喜你八子天孙啦， 我扎住， 系咪啊？真系有冇道理啊？ 有道理，有道理。 好啦，咁啊，话说咧。我就去呢个天津呢睇呢呢个一个好成功嘅劇场。咁呢佢个主人呢就每年呢都喺嗰、那个即係过年嗰度呢就做 show 嘅。佢都有50几个徒弟。嗰、那个人呢最近做电影有份做㗎，好出名㗎，唔好讲边个啦。咁我就要睇下佢个风水，点解佢个劇院咁多人去睇嘅呢咁样。收尾俾我发现到啦，佢就係玩八數物。咩八數物呢？佢个门口里面是暗藏了8家姓在这 里。 咁、原来佢个意思是什么呢？咁样原来佢意思呢就是你写了8家姓之后呢，就100个姓的人都会来你这个地方。即是呢100个姓的人都会来。咁呢个8姓呢又是代表姓利的姓。所以佢8家姓呢就是100再加姓。咁你话正唔正？ 好正！ 咁所以佢就写咗100个人嘅姓氏啊，即系陈王李、欧洲胡马墨啊嗰啲咁样，全部写晒个8家姓咧。咁呢个就代表百姓。咁你又有边个唔想百姓咧？ 百战百姓啊，梗系啦。 咁即系话，而家问你啊，家中10个宝里边，你屋企里边有冇？ 我有 100样嘅嘢嘅图咧。 一套啊，你嘅 即系嗱，你有冇100家姓幅图咧？ 系。 有冇100个姓字呢？有冇100个解字呢？有冇100个姓利嘅姓字呢？有冇100个隐字呢？有冇100个福字呢？有冇100个字？即系讲紧100数嘅嘢，冇嘅 物件都， 所以而家咪家中10个宝里面咪话要有啦。 边度咁？ 但系 我有100， 所以因为呢个原因，所以你就明白点解我月历咁好卖啦。因为我月历里面后面就有8家姓。 哦， 即系我摆晒我。即系最大嘅才华落去嗰个月历度嚟到帮人嘅，所以里面系有8家姓嘅。呢样嘢就系代表百姓 。 所以曾经有一个物品亦出过，直成系100个姓字咯，100个姓利嘅姓字咯，咪百姓咯，百顺咯，好顺好顺你100个顺字咯。我等于去见到个法师叫印顺法师，佢信俾我一样嘢，100个顺字，几好啊，系咪啊？100个顺字，所以。百数物有冇？屋企有冇100数物？100个数 牙签 嘅物，咁你对100支牙签出嚟，你撩牙，撩到你出牙血，你都唔系代表运啦、 啊。我有啊，师傅，我有100支香水啊。 100支香水都系叫百数物啦、 啊，都系啊，可 即系代表你只系倾慕于咧，系呢一个香水咯。香水就系勾摄众生咯。 100个大银。 系啦， 啊都唔错喎，系咪啊？ 我就摆100个蛋喺个财位度。 系，咁你数足108个， 108个 然后 就 摆喺个位嗰度。 我就抢108个1蚊。 好啦，咁你就要有个意念咧，屋企里边咧揾一样嘢，有100个数嘅你要摆咗。咁呢个就系叫做家中10个宝里边嘅第。 哇，好忙喎、啊、我。 第7个宝嘅百数物。 第7个宝叫百数物，一般嚟讲咧就写100个。 系、 你最需要嗰个用神嘅字，即系譬如你要火嘅，咁你。你咪拣即系火咯， 即 系通常系加100个数，呢个咧就系我哋嗰个家中10个宝里面嘅第7个宝啦。 系咪真系得噶1蚊？ 得，你乜嘢都得，总之你储嗰样嘢100个。嗱，从呢个点里面你明白点解有啲人储火柴，或者储呢一个饮嗰啲咩动物嗰啲嘢，原来就系呢一个迷信产生嘅。即系只要你储一样嘢100数咧，就系好运。翻嚟再讲。 好。 三二一。 你讲咩啊？ 细就 UC Square 嘅优点就系三二一咯。 吓？ 佢特设大三房同两房多元间隔，宽裕空间，同区罕有。 二咧？ 位处元朗市中心，邻近西铁朗屏站，去边都咁易咁方便。 咁一又系咩啊？ 就系、是、一家大细都啱嘅 Club UC 住客会所咯，四十几样玩乐设施，话叹就叹。 仲讲嗱嗱临三二一 get ready 去红磡置富都会九楼参观细就 UC Square 示范单位啦。 本广告由卖方发布，着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的预计关键日期2017年3月31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咳极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顺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欢迎乘搭本班航机，为了各位乘客的安全，在前往热带和寒带地方的时候，请采取预防周身病痛的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喝多些汤水补品，要留在有养生药膳供应的地方休息。返港后一个月内觉得不舒服，就要即刻去看中医调理身子了。今日下午4:30至5:00，由阿蕊、李丽蕊和子欣主持的《医食同源》，祝阁下旅途愉快。 DBC 会员有乜着数？唔单止去皇后饭店饼店、Es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冲数私房甜品有饮食优惠，依家去 eCorporate Travel 仲有旅游优惠添。当然唔少得免费重温节目同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啦。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啦！详情请参阅 dbc.hk。 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hocolate。D for dog， 小朋友，等我接落去啊。E for egg， 我最中意食鸡蛋噶啦。 你今次唔慌唔食零鸡蛋啦。今时今日 ，E 梗系代表 ETF 啦，即系交易所买卖基金啊。 点解啊？ 想知道答案就要记住听实点解 ETF 啦。港股交易日逢星期二中午12:30至1:00。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会找来专家教你怎样利用 ETF 这项工具在环球市场做好一男子投资部署，不需要奇迹，和你不识讲就识。 你会不会有一样私人的东西是不想用人分享的呢？可能是私家车、私家相机、私家笔。除了我，施培的私家音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 ，BBC 数码二台 Meet You， 一个属于你和我的私家约会。 BB 未出世嗰阵，我哋都担心凑唔掂噶，点知你哋仲紧张？ 梗系，我哋嘅孙噃， 你哋凑得好好 ，BB 开心又健康。 我哋仲上咗社会福利处网页，揾育儿课程资料，去上堂学新嘢，睇住个孙大，我哋不知几开心。 有你哋帮手，我哋翻工就放心啦，多谢你哋。 想知多啲，上社处网页睇下啦。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刚才讲到呢就呢个白数物啦，我就江美仪决定呢就去银行呢抢108蚊。 唔係就係啦，刚才以为讲话家中十个宝呢好少嘢啦，十样嘢咋嘛，点知原来 几多嘢㗎，白数 物已经係 搞咗你好多嘢㗎啦。 好似个和尚走出嚟都话我都有，点解攞条念珠证出嚟。 係啦 ,108蚊 搞掂，係啦。 掂掂 掂晒。 咁啊，所以呢啲都几好笑啊，大家再听下李居明嘅妙论天下。咁你就知道好多妙嘢啦。咁等于呢喺屋企里边啊，两位一定要有个叫做托子。 托子， 我有好多噶。 咩嚟噶？ 咩托子？ 托筷子嗰个嘛。 你真系聪明啲。 我有好多唔同款添。 点解你知道嗰嘢叫托子？ 因为我个人咧麻鬼烦，我个人即系处女座，我就唔中意将筷子咁劈喺台面嘅。我中意有嘢晾住佢咁样靓。 唔系啊，我赞你，点解你知道嗰件嘢叫托子？ 因为我听得你多咯。 我一直以为叫做筷子托噶咋。 嗱，首先我哋知道筷子系咩嘢啦？筷子就 揾食噶嘛， 筷生子者， 成双成对。 快快生子。 快快生子。 是、 哦、 以前人家一结婚的时候呢，你送对筷子给人的意思呢、哦、就是早生贵子。咁、 嗯、 所以通常呢筷子呢是代表仔女的。咁、 哦、 而有仔女冇仔女都好啦，即係最重要嘅事嘅话呢叫子有所托。 嗯。 咩叫子有所托呢，即係话个仔能够可以有所托付。 係。 譬如话你几成功都好，你可以托付到你嘅钱银俾佢啦，佢、 嗯、 会即係肯定会 inherit 你嘅遗产啦，咁、 嗯、 呢、 嗯、 个有所托喇喎。咁、 嗯、 如果你叻到即係譬如话我教术数佢有所托能够、更加发扬光大。 承继你依 部。咁嗰样嘢又系个筷子有所托。所以你会发现一样嘢就係话如果屋企里面你嘅一食饭嘅时间你喺个筷子上面嘅前面呢原来有一个托住筷子嘅物体出现呢系、 嗯、 代表住你屋企里面系有第八个宝嘅。呢、 嗯、 个宝就系乜嘢呢就叫子有所托。亦即系话你有仔女会继承同埋去将你嘅嘢去发扬光大，咁呢样嘢咧就系一个算命嘅方法嚟嘅、 嗯， 即系你睇个家运好唔好，你就睇佢食饭嘅时候有冇子有所托，有冇个托子，咁、你就知道佢啲仔女叻唔叻，系醒唔醒目啦咁。咁呢个咧通常嚟讲叫家中十个宝里面嘅第八个宝嚟嘅，咁、呢样嘢咧喺日本呢个民族里面呢你就顶佢唔送啦。点解？因为非常之流行托子嘅。 同埋好靓添啊。 好靓嘅而且呢就好多唔同花款嘅。咁、 啊、 你买嘅时候都会问喂买呢件嘢有咩含义呢咁今日你知啦。原来就係代表啲子孙呢係可以继承你嘅衣钵同埋代表会你係生生不息世世代代都一路延昌落去嘅。 喂咁如果我送筷子托俾人係好运㗎喇喎。 即係代表佢有仔女去咁呢样嘢呢就喺我哋中国呢就仲加多样嘢嘅。嗰样嘢呢就都几得意嘅。以前古代就仲醒啲而家呢就另一样嘢啦。以前古代呢就叫麻包袋。佢麻包袋嚟做咩呢当然我嚟摆米㗎啦。但用完咗之后呢麻包袋嚟做乜嘅呢就我嚟踩嘅。踩就唔系话踩即扁佢嘅意思。你踩喺上面嘅意思即系话代代相传嘅意思嘅。 喔、哦。 嗰、那个意思系代表袋。代代相传。咁、哦、呢所以呢就喺佛教上都有仪式嘅。我哋呢譬如话如果你想将嗰个法去传承呢咁喺地下度要铺啲袋嘅。咁、呢就等啲人可以即係搭过嘅时候呢代表佢哋代代相传啦、 嗯。 甚至係着嗰件袈裟呢设计成为一个好特别嘅图案啦。咁、物质呢嗰个物质呢都个名都叫代嘅。代、即係代表代代平安。咁、而引申到呢从生活里面呢咁呢就家中嘅第八个宝就係话如果你屋企里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袋譬如话胶袋胶袋而家好多时啊大个细个啦另外就係你江美儀成个衣柜嗰啲名牌手袋啦手袋都系代表代代相传好嘢嚟 㗎 系代表添丁延长下一代同埋有一个就系玄学里面嘅一句说话你要听啦系、代表你走嗰一日呢你都有好多财富嘅意思。 嗯 所以呢个袋系好有吉祥 咁我又有藉口买多啲 系啦。我哋晚年㗎喎。 系啊即系代表你走嘅时间你都依然有好多嘅财富嘅意思嘅、所以其实手袋系等于财商嚟噶嘛。 摆喺地下度踩。 我叫你买夹， 我唔会买地下嘅手袋。 嗱，你睇下， 即系话 你唔好，你 唔会噶， 唔可以， 唔得摆手袋噶，要摆上好高噶， 因为 望到嘅。 因为我啲猫好中意瞓我啲袋嘅，所以我摆晒喺地下俾佢哋瞓。 得噶，你个前箱点可以俾猫瞓噶？ 咁所以咧，嗱，我教过你摆夹万前箱啦。咁你而家今次咧，原来手袋咧都系前箱一种啦。而手袋仲有一个功能原来是代代相传啦 系 属于家中十个宝嚟㗎。 系啦系啦。 咁所以呢除咗手袋之后你觉得喔得啦我唔使买啦。咁 今日唔得。 但其实有一种袋都几好嘅就而家嗰啲胶袋。即系嗰啲 手袋 由细到大嗰啲呢你可以譬如话任何时间掹一个嗰啲袋嚟摆任何药丸啦或者掹个袋出嚟摆任何嘢啦咁都得嘅。咁、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好叻嘅人你好多弟子嘅人呢、你好奇怪嘅你成日都见到袋呢啲系我嘅经验 嚟 噶，系啊，我出门攞个袋，特别有个胶袋入住我身份证噶， 令我唔攞自己啲手袋㗎，好得意嘅。咁呢慢慢就会明白得到呢，原来呢呢一次呢你又喺度教嘢㗎啦，即係代代相传。 代代相传。 咁所以呢我就同袋就好有缘分，之后呢就发现得到原来呢个系家中十大宝嚟。咁但係我諗啊，美儀都唔明呢，就係话家中有阵时有啲宝贝呢讲你都唔知係乜。 系 有一样嘢咧最神妙啦， 乜嘢？ 就系呢两个字，读出嚟，用啲胆读啊！ 西 呢两呢个字， 梳乎啊， 系 吓 梳乎梳乎蛋， 梳乎你 咩叫梳乎？ 梳化啊？ 咩叫梳乎先咧？ 梳咪好舒服， 好 hea 咯， 梳乎啊嘛，英文啊嘛， 系咯，梳乎啊嘛 ，soft 系啦 ，s o f t soft。 系啊， 原来佢系家中十个宝里面嘅排行第九嘅。 梳乎 系啊， 咩宝嚟噶？ 梳乎咧就唔系你嗰个 soft， 系 soft 系嗰个字翻译出嚟，但系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根本就系呢两个字， 系 梳乎 梳梳头梳， 冇错啦。原来男只梳出嚟咧系代表梳乎，乎系代表咩？喺个乎呢个梳一个乎。所以叫梳乎。 喂，我开工真系孭住嗰两把梳开工嘅， 系代表住你系有带咗个符出嚟。 哎呀，师傅， 呢个符系爱嚟压住晒所有嘅桃花嘅。 咁拎开佢啦，要 桃花压 住，我顶桃花。 所以林记，你有冇曾经揽住一只梳出嚟，系代表住你赶走晒嗰啲？乌蝇曱甴系嗰啲烦， 你讲烂头花系嘛？嗰啲牙，但系烂就梗系要赖住啦。我惊你好啊嘛。 你有冇啊？你有冇曾经用嗰啲？讲快啲，有冇 代咗只梳？因为其实我有一次去上海咧，咁有一间卖木梳嘅。店系好出名嘅，咁我话贪得意，真系好靓，目不暇给。然后我就买咗好多，谂住翻嚟送俾人。但点知我嘅性格其实都比较孤寒嘅，翻嚟之后咧就越睇越中意，就谂住唔送俾人啦。 全部只爱翻晒。 系啦，咁我就成日都袋住喺我手袋里边。咁其实嗰段时间咧，我喺我工作范围里边咧，的确系有一啲所谓嘅乌蝇曱甴啦。但其实真系一啲都唔讨好嘅，系令到我好烦恼。 系嗰排突然间多乌蝇曱甴咧，嗰啲女性咧。好自然咧，会袋只梳喺个袋度嘅呢样嘢，真系咧，真系即系你真系唔明个宇宙点解咩嚟嘅呢个世界。 曱甴埋嚟 咁鬼死怪嘅咁样，咁啊原来咧佢亦系当然啦。你揽住梳嘅时候咧，你话诶我梳乎啊，即系我系好 happy 啊，我好即系 soft 啦咁样。咁原来喺中国唔系咁意思啊，中国原来袋只梳咧系代表赶走晒嗰啲不正桃花。咁其实只梳系代表咩？系代表正桃花咯， 哦 okay、 咁所以有一样嘢，但大家一定要知噶啦，但系老嘅时候先需要知嘅啫。不过即系啲老人家都要知噶啦，就系话任何嘅夫妻，其中一个如果系过世嘅说话咧，一定要进行呢个断梳嘅活动。美儿听过咩叫断梳 未？我未听过， 直情唔知咩， 唔知道。 咁你就要学嘢咯。断梳嘅意思咧，就即系代表当佢夫妻咧以前咧。是结婚的时候呢，咁呢就夫妻点样表示恩爱呢，就是两个人共用一隻梳㗎。佢意思系点样呢，就是男仔嘅头发里面有女仔嘅头发。因为头发系代表发肤系嚟自父母。所以代表住系佢哋嘅生命。咁所以一对阉人嘅夫妇呢，佢哋通常呢即系我就觉得唔卫生啦，但系古代咁嘅，就系嗰把梳呢系女仔梳完之后呢，男仔都可以梳㗎。就一定要梳添。佢意思就系两个头发勾埋一齐。 我系咁嘅。 咁当然你哋都系咩， 系啊， 你就是冤孽啊你。好啦，咁另一种就系话当个女嫁呢，咁大家都知道啦。咁一梳就梳埋。即系代表个梳咧，系代表姻缘咯。好啦，当有讲到六十年、七十年、一百年，其中一个要走嘅时间咧，嗰只梳咧就一定要断梳啦。如果唔断梳咧，就嗰个过世嘅咧，系一路会跟住嗰个在世嘅人，系唔会俾佢作第二次嘅嫁娶嘅。咁嗰样嘢就非常非常之邪嘅嘢。我哋仲有时间翻嚟啊， 翻嚟讲咪得咯， 翻嚟接电话佢咯。 仲有一节嘛？ 系啊， 哦，系啊， 咁样啊，咁我哋翻嚟嘅时候补两句先。 好啊，好啊，好啊。十二个吻。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非常听，笑飞。